可能是他们的流行语吧，就是比如说跟你关系比较亲近的时候，像我们不是说比如说宝贝儿，就是这样、这样称呼嘛、他们会说 Honey No no no no My chicken 啊 ，chicken， 我就想说 my chicken， 然后说啊，你怎么骂人？ 对，我想说为什么要叫我你的小鸡呢？ 我的鸡。 对，他们就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流行，就是说觉得你很可爱的话会叫你 my chicken，但是我当时就很不理解，所以他们好几次在厨房里这样叫我的时候，我会选择不应答，然后他们就觉得啊、这个女孩子是不是 好不友好？ 对对对，后来才把这个误会解开， 以后 很尴尬。 下一次安然我就叫你 my chicken， 走 吧，在中国。经常可能会被打 那你一般回他们什么，就比如他们跟你说这种不是很懂的这种 他们也倒是都能理解、就是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比如说像就是我有一个老师他是意大利人对对对，这个刚刚跟安然讲过，他是意大利人他就有很浓重的口音，那个老师他自己上课的时候他自己都要反应一下那个东西应该怎么说，然后等于英国本地的学生好歹听还没有障碍，我就很费劲，所以我后来课后的时候我会花很长时间去跟老师沟通他上课到底讲 什么，就是说老师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吧， 哇你们为什么都会弹舌， 就 是好厉害没有没有，然后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很傻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我听不懂他说话，只是我英语不够好，我就拿录音机去录他说的话，就是带了一个小录音笔，最后发现我课后自己听还是听不懂，然后就很崩溃，最后后来我就选择就是老师你每次上课把那个课件给我，我自己去整理课件好了，就是还是不要交流比较好，交流也无果，对、 所以说就是在国外留学你要学习可能要花费更多的努力， 是是是，因为有很多有欧洲来的交换生嘛，但对他们来说其实语言不是问题，他们英语从小到大 他不能 对 我现在听那个安然的这个湖南普通话也听得很明白了，他讲他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也能大概能听懂了、所以不过语言还是博大精深的啊，这个 对对对 确实很有特色。 那么我们还想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学校啊，他好像说是英国的传媒大学之类的，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是吗？ 对于这个学校啊，你之前有多少了解，或者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学校？ 对，威敏，我之前是在网上 威斯敏斯特， 对威斯敏斯特，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什么，算是环球的十大传媒类新闻类院校，还是蛮有名的。但是他因为主要是他自己标榜自己是综合类大学，但他其实做的最好的是传媒类。所以就是等于 我们也在标榜我们是综合类大学吗？ 这不是标榜，名副其实。我们是211账号，你这人真是 是 没有没有。然后就是威敏，他其实市中心的几个学院，他是有就是科学类的、理工类的学校，但是因为理工类很弱嘛，所以把他的整体排名我还带了很多。也就是说，你查传媒类这个学校榜上有名，但是查综合类这个学校就是在英国可能。就是排名到十万八千里外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还很困惑，我说我很怕自己去是不是去上了一个 野鸡大学、 野榜大学，对对对，就很怕这个。但是去了以后发现还不错，确实是还蛮权威的。然后他前身，我记得查的是说什么1838年建校，是什么前身是皇家理工学院，但是最后不知道怎么做成了一个传媒类大学。对对对，但是总之很有名就是了。 对， 那你身边有没有就是那种讲课讲得很好的老师，或者你觉得特别厉害的同学？ 对，有，就是他的老师都还蛮大牛的，看上去就是很普通。我记得有一个女教授，她每次跟我们过来上课的时候，都戴着一个边上缠了胶带的眼镜，就是等于眼镜坏了，但她不懒得去修，缠了一个胶带。每次来的时候都穿着就是那种洗的皱皱的衬衫嘛，然后就 是格子衫的那种， 对对对， 是吧？ 这个老师年纪也上了年纪，对，然后。说话慢条斯理，我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到底是谁。后来我有一次就是得知了她的全名之后，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她是什么 BBC 的什么高级顾问， 哇， 就等于是做新闻做了很多年，已经退休下来，现在就是在继续教学。我就觉得啊， 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家， 就是，对对对，就是朴素的外表下藏着我不知道的那种，就是非常非常高深的经历。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对 那么，就是你身边的同学，就是如果你学习上有困难，他们都会积极的帮助你，是吗？ 对，就是这方面还蛮友好的，感谢我的组员。就是当时，做一个小组作业，是要最后去拍一个纪录片，要求是纪录片。我当时觉得我小组的成员有些同学，他们平时就是甚至有缺课的经历。我想说会不会我选的组员不靠谱？ 对， 后来发现不是，就是他们其实